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公正。 Hi, I'm John. 欢迎大家收听英语三百句。今天咱们来学习第一课问候。 Today, let's learn lesson one, greetings. 我们在与他人交流的时候呢，首先要做的就是和对方打招呼，问候对方。问候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比较简单的说法有 Hello, Mr. Hall. 你好，霍尔先生。 Hello, Mr. Hall. 我们还可以说早上好，格林夫人。 Good morning, Mrs. Green. Good morning, Mrs. Green. Hi, 乔，进来好吗 ？Hi, Joe. How's it going? How's it going? 我们首先学习的这三句话是在非正式场合应用的问候方式，比如遇到朋友啊，或者是关系较好的同事，或是碰到熟人的时候。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稍微复杂的一些说法。如果您想问你好吗怀特小姐，则应该说 How are you, Miss White? How are you, Miss White? 怀特小姐可以回答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我很好，谢谢，你呢？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怀特小姐先说了一句 I'm fine, thank you.继而又问你 ,and you? 你应该回答说 Very well, thanks. 好，现在咱们就试着把这三句话串起来说一下。 How are you, Miss White?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Very well, thanks. 我们再来做一遍。 How are you, Miss White?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Very well, thanks. 有时在交流的时候，我们还想了解一下其他人的近况，比如我们想问约翰怎么样了，他好吗？则可以说 How is John? Is he well? How is John? Is he well? 他还可以，谢谢。 He's not bad, thanks. He's not bad, thanks. 这两句话串起来就是 How is John?Is he well? He's not bad, thanks. How is John? Is he well? He's not bad, thanks. 我们刚才学过了，在问候对方时可以说 How are you?你也可以说 How's everything with you? 你一切都好吗? How's everything with you? 回答是 Everything's fine. 一切都好。 Everything's fine. 好,我们连起来做一遍。 How's everything with you? Everything's fine. How's everything with you? Everything's fine.那么咱们再来看看这十句话中几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先请大家和我们看看这四个词。 Mr. 先生。 Miss. 小姐。 Mrs. 夫人。 Ms. 女士。这四个词是用作称呼的，在他们后面是应该加姓呢，还是要加名呢？ We should add the surname or we should say the last name. 对，在这四个词后面一定要加某人的姓。中国人的姓名是姓放在前，名放在后。比如王健，王是姓，健是名，因此呢，我们就要称他为 Mr. Wang。 西方人的名字是把名放在前，姓放在后。比如 James Smith，James 是名 ，Smith 是姓， 因此我们要称他为 Mr. Smith, Mr. Smith. 对了，另外呢，我们在称呼女士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Miss, M-I-S-S, 小姐，用来称呼未婚的女士 Mrs. M-R-S, 夫人，用来称呼已婚的女士。当我们对某位女士的婚姻状况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则要用 Ms. M.S. 女士的意思。如果朋友们与某位女士是第一次见面，而且呀不太清楚她是否结婚了，最稳妥的称呼是什么呢？对了，应该用 Ms. M.S. 好，此外呢，大家还要注意这三个词的读音，比如史密斯小姐 Miss Smith， 史密斯夫人 Mrs. Smith 史密斯女士 Ms. Smith 听众朋友们，咱们一起来做一个小练习，我来给出一些完整的名字，请您把姓和相应的称呼连起来用英语读出来，比如我说 Jane West 女士，您就应该说 Ms. West。 您准备好了吗？咱们开始。王玲小姐 Miss Wang. Tom White 先生 Mr. White. Lucy King 女士 Ms. King. Mary Green 夫人 Mrs. Green. 您都做对了吗？我们还要提醒大家，中国人之间见面打招呼的方式与西方人打招呼的方式有所不同。您可能会问，您去哪里？吃饭了吗？这些都不符合英语的习惯，我们千万不能把这些话译成英语去问外国朋友。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学习的问候方式大家一定要记住。 Hello, Mr. Hall. Good morning, Mrs. Green. Hi, Joe. How's it going? How are you, Miss White?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Very well, thanks. How is John? Is he well? He's not bad, thanks. How's everything with you? Everything's fine. 今天有几个元音的发音，请大家注意。短元音 With, it, miss, well, hello, very, everything, bad, thank, and. 请大家注意英语的元音的发音主要在于舌在口中的位置及口唇张开的形状与大小。好，最后请听众朋友们听我是怎么和 Smith 先生打招呼的。 Hi, Ms. Wang. Oh, hello, Mr. Smith.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Very well, thanks. How is Mrs. Smith?Is she well? She's not bad, thanks. Oh, how's everything with your friend, Miss White? Everything's fine, thank you. Oh, I've got to go. Goodbye, Miss Wang. Bye, Mr. Smith. Well, Miss Gong, I think our time is up. I think we've got to go. Right. Goodbye, everyone.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Escaping one last time.